好认真的打扰啦。宝贝别再让我难过，你知道孤单的夜我一个人早就受够，关系变得尴尬。在跟你表白之后，你说只把我当成好朋友而不是男朋友， OK 好吧，我也不想让你难做，一个人生活早就习惯，其实过得也不错，除了吃不到你之外还是能吃到大鱼大肉。这个凌乱的房间袜子依然很臭，电话就在某天早上打开朋友圈，看到你和陌生男的秀恩爱的照片，我至少拿着手机懵逼了三分钟的时间，感觉到被欺骗，跪在地上思绪万千，怎么办？我找到你的电话打给你说干就干，我问你为什么跟别人在一起，你说我是个好人，是我配不上你。 What the fuck， 只想把你装进我心里，赶快带走住进你心底，别再说我是个好人好吗，不想让你别去怪人家，只是想要跟你在一起，可是你为什么不同意，给我发了无数张好人卡，是个好人真的打扰啦。分手了没过多久，分手之后你第一时间又来找我喝酒，倒了一肚子的苦水听你忏悔，你说男人都是骗子，相信他们才是见了鬼，不是这样的被否定所有结果，世上好男人千千万万，这其中也包括我，你说再也不相信爱情，善男人天下太平，你一饮而尽拿的却是一个公平，以后不谈恋爱了真的好累，心里偷了这只代表着我又有机会，然而喝的不省人事的你只有我来，把你安全送回家，绝不趁人之危。就是相同的场景，某天的早上我打开了朋友圈，又看到了你和那个男的在一起甜蜜的照片，我顿时感到窒息，差一点猝死在我房间，给你一个电话你他妈接都不接， 只想把你装进我心里，然后带着住进你心底，别再说我是个好人好吗，不想让你被骗去怪人家，只是想要跟你在一起， 好人真的打扰啦。 OK， 这首歌送给所有拿过好人卡的朋友，这些拿过好人卡的朋友都是上辈子折翼的天使或者福，哦，是个好人，请你们继续坚持做好人好吗？ Jeffrey Rare